嗨，这里是猫腻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第三章，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序。中国在对西方的逐步开放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从开小口到开大口，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，这个过程一般认为是20年。当时皇帝及一些大臣的思念和这种必然也必须的开放是对立的。在他们看来，我们和西方建立的外交关系，进入西方世界体系，简直就是大逆不道，不能容忍的事情。英国对中国政策的成本核算。此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殖民时代，大英帝国的全球许多地方都已经建立了殖民地。不过此时英国还是一个商人的国度，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进行周密的成本核算，仍然是以考虑成本和收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决策的出发点。究竟是将这个地方变为殖民地，还是保持其原样，是由英国人来直接统治，还是扶植本地代理人，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成本如何。所以当一些地方没有多少人口，缺乏完备的社会组织或政府机关时，英国人可能就会直接占领此地作为殖民地。如果当地有首领，哪怕只是酋长，英国则会利用一下这些首领，然后一步步地使这一地方殖民化。英国人明白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，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，进而建立起一个新殖民政府的代价太高了，不是他的利益所在。英国人也承认自己就是商人政府，跟中国交战只是先迫使中国开放市场。这就是我们第一讲中说的，英国把中国拖入其世界体系的第一步。英国之所以迫使中国割让香港，就是出于此种目的。当年派马格尔尼使团来华，也就是想谋求一块地方作为其商业据点。马格尔尼的理由很简单，当年明朝政府给葡萄牙人一个澳门作为据点，为什么现在不能给我们英国人一个呢？当时英国人考虑了宁波，考虑了舟山，最后选定了香港。香港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第一良港，中国从北到南没有一个港口比它还好。英国毕竟是海洋国家，眼力真好。所以尽管英国人派来了舰队，但在战争的第一阶段，他们还只是想恐吓一下中国人。如果能通过恐吓来达到目的，那就轻松了，未必真能打。于是英国舰队直上天津白河口，这里毕竟离中国的首都更近，恐吓会起到更大的作用。然后清朝果真就妥协了。不过道光皇帝收到的消息是说，洋人在广东蒙受了冤屈，被林则徐枉法冤屈了。他们派舰队前来是要向皇帝喊冤，就像普通老百姓如果觉得自己的冤屈无法在本地得到解决，就可以一路上告，一直告到北京一样。道光皇帝以为就是这种事儿，他想既然他们喊冤，我们可以去理直啊，我们去把这事儿摆平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他不认为这是一场战争，而把它当成了一场诉讼，自认为派出钦差大臣去广东为英国人平反冤屈就没事儿了。道光帝的这一想法在当时的档案里有记载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。然而当琦善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皇帝派到广东以后，很快就发现事情根本就不是冤屈的问题了。英国人仍然是想要中国开放口岸，以达到和中国人经商的目的。他们甚至还要求获得一个据点，谈了半天还是这个问题，给还是不给呢？显然琦善身为钦差，其实没有权利答应或拒绝这样的要求。但琦善到最后被逼急了，只能说了一句他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之类的话。这边英国人就以为事情可以搞定了，英国人误认为琦善跟他们一样，在涉外谈判中可以是国家的全权代表。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没有这回事儿，中国还没有新式外交，没有这种全权代表的概念。 钦差大臣虽然位高权重，却根本没有这个权利。此时林则徐在广东还没走，就把琦善的行为写进了奏章，通过广东巡抚递了上去。道光皇帝看后大怒，派他去办事，怎么把国土给卖了？于是琦善的仕途也就完蛋了。关于琦善这个人呢，蒋廷福先生最早在《琦善与鸦片战争》一文中为琦善辩白，而毛海健先生在其《天朝的崩溃》一书的序论中更是直面这一话题，详尽分析了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，展现了个人的遭际和命运在大历史面前的渺小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毛海健的《天朝的崩溃》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。